小小朋友，老师坐在大椅子上，小朋友坐在小椅子上。可是，他们中班还有一个小小朋友，就是一个布娃娃，他坐在玩具柜上。这个小小朋友很小很小，小的可以在香碗里洗澡，他的嘴巴当然也是很小很小的喽，说起话来特别轻，只有老师才听得见。小朋友们做完了一件事，老师就把耳朵凑在小小朋友嘴边听一听，哪个小朋友做得好，哪个小朋友做得不好。可不是，小朋友们做事，小小朋友坐在玩具柜上看得可清楚了。他们中班就属婉婉最不喜欢小小朋友，婉婉一调皮，要不闯了什么祸，老师就知道了。婉婉想，都是小小朋友告诉老师的。吃点心的时候，婉婉看见老师在给后面几个小朋友倒水，正低着头呢，就把嚼烂的饼干吐出来，捏了一捏，贴在鼻子尖上，挺起胸脯，踮起脚尖说：“我是外国人。”惹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，把嘴里的饼干和开水一起喷了出来。老师回过头来，婉婉像没事似的，早就坐好了。可是后来，老师还是知道了，是婉婉在捣蛋。嘿，婉婉想，准是小小朋友告诉老师的。婉婉恨小小朋友，趁老师不看他的时候，偷偷地朝着小小朋友瞄准开枪，当然是假的枪，打不死的。放学了，小朋友们都排了队，跟着老师到值班室去，等爸爸妈妈来接他们。婉婉故意走得很慢，看大家走远了，就回来拿起小小朋友，狠狠地打了他两下屁股，再把他往玩具柜底下一扔，这才跑到值班室去。天慢慢暗下来了，小朋友们一个个都给接走了。值班室里只有婉婉，还有值班的老师。值班老师笑着对婉婉说：“要是你一个人在这儿，大老鼠来了，你害怕吗？”婉婉从来没有看见过大老鼠，她只听奶奶说过，小孩子睡在摇篮里，大老鼠会来咬她的鼻子，要是脸上少了个鼻子，该多难看呀。婉婉有点害怕了，点了点头，不过还好，她知道值班老师不会走开，妈妈也快来接他了。可是小小朋友给他扔在玩具柜下面，要是大老鼠来了咬他的鼻子，再咬他的手他的脚，那该多疼啊。小小朋友给咬死了，小朋友们就再也看不见他了，小朋友们会哭的。婉婉想到这里，自己也快要哭了，就呼的一下奔回教室去。哎呀，教室里黑洞洞，静悄悄，怪吓人的，说不定哪里钻出只大老鼠来咬他呢。婉婉呀婉婉，还不快逃。可是婉婉没有逃走，她弯着身子，瞪着眼睛，喵喵叫了两声。她想，这么一叫准把大老鼠吓跑了，这才走到教室里去。婉婉趴在地上，把手伸到玩具柜下面去，一下就摸到小小朋友了。摸摸他的鼻子，好好的，又摸摸他的手，他的脚，都好好的。婉婉松了一口气，婉婉放心了。这时候妈妈在叫他了，还好今天妈妈迟一点来接她，她把小小朋友往口袋里一塞，飞快地跑到值班室，跟妈妈回家去了。是吗？让 让小小朋友一个人待在教室里，大老鼠来了怎么办？婉婉家里可没有大老鼠。第二天，婉婉本来想第一个到幼儿园，把小小朋友放好，谁也没看见。可是，好多小朋友比他来得早，老师也在教室里了。婉婉，待在门口干什么？快进来！老师看见他了，老师在叫他。婉婉只好进去了，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口袋。这时候，一个小朋友叫起来了：“不好了，小小朋友不见了！”接着，小朋友们一起叫起来：“小小朋友不见了！”老师问婉婉：“婉婉，你知道小小朋友上哪儿去了？”婉婉看见老师的眼睛盯住他的口袋，就把口袋捂得更紧，说：“不在我的口袋里。”那好，让老师来听一听。老师说着，弯下身子，把耳朵凑进婉婉的口袋。婉婉呀婉婉，老师一听就听出来了，还不快把小小朋友拿出来。婉婉真的一下把小小朋友拿出来了。是婉婉偷的，是婉婉偷的。小朋友们又叫又嚷：“不是偷的，不是偷的。”婉婉哇的哭起来。老师接过小小朋友，听他说说，边听边点头：“不是偷的，不是偷的。”“什么？你要婉婉自己说一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”“哦哦。”婉婉就说了，把昨天的事儿全说了。他怕大老鼠来咬小小朋友，才把他带回家去的。老师说：“是的，是这么回事儿。”小小朋友说：“他在婉婉的被窝里睡了一夜，挺暖和。不过他还是愿意待在幼儿园里，幼儿园里没有大老鼠。”他还说：“婉婉是个好孩子，往后还会更好。他要跟婉婉做好朋友呢。”往后，婉婉真的更好，跟小小朋友做了好朋友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